第三節星期二得到。嗱，我哋咧係一個叫做有國際視野或者叫做好多元嘅節目。咁所以咧呢一節咧，我哋嗰個叫做咧話題就轉咗去咧，就北緯38度以南。因为呢是啦，就三八线以南嗰个叫做南海。咁嗰个南海。 我諗佢哋讲咩添。 咁佢嗰度係三八线㗎嘛，係咪嗱，咁啱啱呢发生咗一件事，卖晒广告，卖晒呢个报纸，就係呢南韩嘅前总统呢、這个叫朴槿惠呢就锒铛入狱，被重判24年。咁呢以佢呢个年纪呢90岁先出得返嚟做人喎。 佢應該係66歲， 係咯，咁差唔多。 咁啊，後生個如果坐足咧，就真係90啦。 嗱，後生嘅葉劉淑儀少少， 係 嚇，咁啊， 同埋葉劉淑儀 冇咁冇葉劉，即係我咁啱諗起葉劉淑儀低嘅年紀。 嗱，我懷掛住葉劉淑儀咯， 係咪？咁咧， 全個網台界入邊最掛住。 冇錯啦，咁啊，葉太咧就放心啦，你喺香港咧好難好似朴槿惠咁可以坐24年嘅。咁我哋見到嘅咧，呢個叫做。一个前总统啊，竟然搞到今日咁嘅田地咧，即系觉得哇，南韩呢个国家真系叫做咧天子犯法啦，与借民同罪啊，呢个借吓，唔系树啊， 系 真系借，喂，好大镬喎，借到扑街喎，你谂下做总统做到而家要坐监嘅，喂，数翻咧南韩之前啲总统咧，其实都唔系我哋都唔系第一次讲噶啦，喂，个都冇乜好下场。啊、逐個數上去， 反而最好下場嗰啲就係中間過渡嗰啲冇乜事嘅。 哦，咁係啦，你時間太短啊嘛，眨下眼俾人推翻落嚟，邊度有事啊？嚇、啊、嗱，逐個數， 可唔可以係咯重温一下？ 哇，係啦，重温歷史。 唔係我哋數翻上去，唔好用腦數翻上嚟，由而家數翻上去。朴槿惠之前嘅叫李明博啦，李明博都好似就嚟拉咯， 都好似拉咗啦。 嚇、啊，拉咗啦 好似拉咗， 拉咗啦嗬。咁啊，唔知幾時判啦、啊咁啊，再數上去咧， 之前審啫， 係咪之前審啊？再之前嗰個叫盧武院啦，啊，嗰個仲慘，嗰個跳崖， 嗰個又死， 嗰個因為咧就俾人哋查佢貪污收受利益咧，就跳崖啊！嗰個其實就而家依個現任嘅文在寅總統嘅沙哥兄弟。咁啊，如果我哋咧有睇依個逆權大狀咧嚇，嗰個逆權大狀個原型咧，其實就係講盧武院總統，啊，咁啊由嗰個肥佬叫宋康浩啊，嗰個南韓嗰個明星做嘅。咁啊，再数翻去啦，金大中、金明山喎，系嘛？呢两个好似冇事喎。 呢两个就冇乜事，系啲仔俾人拉咗。 仔俾人拉咗，咁因为老豆冇乜点贪啊嘛，仔贪啫，即系个仔恃住老豆嘅嗰个权力就去贪污啊，系嘛？咁但系佢本身呢两个都系好正直嘅人嚟，因为你见到系喺呢个叫做全斗焕卢泰愚时代。我哋睇細細個，我即係讀書時代咧，都係睇新聞咧，就講哇，依個反對派領袖唔係金大中就金明三噶啦， 係呢兩個噶啦。 佢哋好似係本身都唔啱嘅喎，兩個都係仇人嚟 嘅 喎。 佢又未至於仇人， 係唔啱嘅， 但係唔係盟友。 係啦，佢哋好似係政見不合嘅，但係咧佢哋唔知金大中做總統先嘅， 金明三先、 啊，金明三先，但係佢卸任咧就。覺得就係好似提名呢個金大中啊，定係點？ 嗱，因為咁，因為嗰陣時就咁嘅。南韓總統得5年一任嘅啫，就冇得連任嘅。 係 盧泰愚點上台咧？87年點上台咧？佢就真係普選上台嘅， 係 直選上台嘅。但點解佢直選都上咗台咧？就係因為佢又出嚟選，跟住金大中同金明三兩個衝出嚟選，結果分薄咗啲票， 哦、 就俾盧泰愚贏咗啦。 哦，就好似嗰個叫做陳水扁， 係啦， 抹開咗， 係啦， 又或者好似姚松炎，當年就係因為 姚松炎 死，係啊，姚松炎 case 圖同陳水扁， 即係功能組別嗰次， 因為係啦，功能組別上一次咧，那個建制派謝偉全同另一個唔知乜 Q 嘅名抹咗票，就所以咧兩個加埋係多過佢嘅， 係啊， 咁。今次咧，就人哋唔掹啦，咪攞翻個位咯。 啊，其實佢係阿盧泰，所以咧盧泰愚係真係普選上台嘅，真係直選上台嘅。 係 盧泰愚之後咧，佢五年之後咧就到金榮三選咗， 係 跟住金榮三之後就到金 大中，係啦。咁我再數翻上去啦，盧泰愚後屘被判死刑喎。 盧泰愚都冇判死刑，係啊， 全斗焕判死刑，但係盧泰愚都判 十幾年。 好似十幾年咩？ 十幾年， 十幾年， 一般十幾年。 後屘特赦啦，係嘛？ 嗯。 後屘特赦咗，兩個都特赦咗。 係，喂，全斗換即係雙手沾滿鮮血嘅喎，呢、這個其實冇咩理由特赦佢㗎啦。 哦，呢、這個當然啦，當年嘅 光州事變， 事變咧係想係佢係咁上台㗎嘛。 係，佢就係靠屠殺起家啦，即係我哋有睇逆權大狀，跟住咩嗰啲逆權公民、逆權司機，全部都係講嗰段時間嘅。 其實光州嗰件嘢同。大陸的六四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有沒有死那麼多人呢？可能沒有死那麼多人。 他是找，喂，大哥，他是找散兵空降去掃射的。 哦，這麼誇張啊？ 是啊。 啊，那這個，即是每一個地方的獨裁者都有著驚人的相似的。是啊。即是對於這個敵人，這個是毫不手軟，那個敵人叫人民。 啊。咁香港睇到呢單新聞就最多人就係即係喺度諗緊，到底會唔會有一日就係拉我哋啲前特首啦？ 我哋已經拉住一個噶啦， 拉咗一個啦，拉咗兩個，拉咗阿貪曾啦。 其實仲有兩個未拉咁解啫。 兩個係， 嗰兩個係，嗰兩個係未拉。 嗱，點解我哋點解啲人會聯想到香港呢？因為啊，有啲人就喺度講啦，哇！依、這個叫做咧，南韓嘅總統府啊，青瓦台咧就風水唔好， 嗯 啊，咁啊有啲人咧就話咧，係一定係日本仔咧日佔時代咧就做咗啲手腳啊，咁啊令到咧依個南韓咧個個都冇好下場噶啦，因為咧唔單止頭先我哋數到全斗換啫，未數上去咧就係、是、依個朴槿惠嘅老豆朴正熙就被人暗殺， 朴正熙係。暗殺 係啦，咁咧 佢做咗好多年啦，朴正熙 係啊，咁變咗咧，你睇翻咧，即係南韓冇邊幾個總統咧係有好下場咁滯啊。 不過難講，因為早年嗰啲咧好多都係軍，即係 軍事強人 政變上台，朴正熙都係， 係 朴正熙都係嘅，其實佢都係軍事政變上台嘅，因為佢之前咧，第一任就係李承晚咧。李承晚做到咧，俾人逼咗逃亡去美國嘅。 但係李承晚當時就係因為呢個北韓侵略啦，係嘛？就嗰、是、個年代噶啦。 佢好早啊，60年代已經走噶啦，60年代早就已經走噶啦。咁走咗之後，其實原本唔係朴正熙嘅，朴正熙係推翻咗之前嗰個總統上台嘅。 係 啊， 嗱咁啊， 尹普善啊，應該叫做。 嗱，咁我哋睇翻呢個青瓦台咧，啲人就話風水唔好啦，啊，啲總統咧個個都冇乜好下場。咁點解牽涉到香港呢？因為原來好多年前咧，就報紙有賣過啊，就香港嘅呢個港督府咧，就起出一個嗰啲日本嗰啲叫做咧，一個風水陣， 嚇、 好似有一支類似棺材釘嘅嘢就釘喺裡面，咁、後尾咧就有好長時間都冇拆到嘅，嚇、啊，咁啊由曾蔭權年代揭發，咁咧就話咧呢個禮賓府風水唔好，所以董建華拒絕住呢個禮賓府嘅， 係 嚇、啊，當時啊佢寧願喺佢馬幾先頭度間屋度自己住， 結果都係腳痛。 啊！結果係啦，都係腳痛， 不過都未俾人拉啊！董建華 咁，但係第二個喺入邊住咗七年嗰個就俾人拉咗， 係啦，嗰、那個俾人拉咗啦， 嗰、那個咧就係曾蔭權啦，咁坐咗九個月監，咁第三個梁振英住咗五年喎、 啊，到底會唔會出事咧？ 坐九個月係嘛？ 坐咗成九個月㗎， 坐咁耐， 七個月定總之七唔知七八個月定九個月㗎，坐咗好耐㗎，即係都幾陰功下㗎。咁啊變咗咧，我哋其實咧，即係作為 好多遐想嘅啫，令大家 係啊，香港人咧，我哋喺度諗緊，哇幾時到梁振英坐監咧？ 仲有林鄭 啊，係咯，仲有林鄭月娥咧咁、因為咧，你知啦，日本仔啲風水咧，其實都係師承呢個唐朝㗎啦，係嘛？由呢個叫吉備真備啊嚇，訪問係嘛？訪華之後就將呢個文字漢字咧就引入咗去日本嚇，咁啊將大量嘅呢個唐朝。即係呢個中華嘅文化咧引入日本。 日文你問阿刁伯啱啦，佢啲日文應該唔錯嘅。 係， 哦，佢根本就係、是、佢原本就係冇嗰個文字，但係佢借曬漢字去用噶嘛。係， 即係變就變咗形啊，將某啲漢字變咗形過去。 佢唔係佢個注音符號咧，就係漢字其中一部分嚟嘅，好多都係嘅。咁啊，漢字當然又有用啦，又一路借過去用咯。 嗯嗯。所以佢變咗有啲日文我識少少啦，佢有啲佢用啲漢字咧係我哋而家都冇用嘅，但係其實佢用得係啱嘅。 嗰啲古漢字， 好古老嘅，好古老。同埋咧，佢用法咧就千祈唔好假設一定同中文一樣， 係 因為好容易出事。 我有啲字就唔係咁解啊，係 咯。非常容易出事嘅，咁啊有兩個經典例子㗎啦，出事嘅例子 係 就係、是、當年咧呢個香港去打呢、這個。東亞杯嘅時候足球咧，咁啊日本嘅報紙標題咧就寫住香港，跟住呢就係個介詞啦，必死咁樣。 必死。 結果咧就喺 呢、這個大報啊，呢、這個明報上面登咗咧，話日本個教練咧咁樣講，話香港神殿噶啦咁樣。 係， 但其實係點解？ 點解？ 實際上係點解咧？佢嘅主意就日本， 係 因為當時咧有個講法就係話日本會唔會對香港派曬啲後備出嚟噶咁樣？個問題係咁嘅， 係 佢就話咧，第一就係佢講日本啦，跟住對住香港咧就會。全力以赴，因為必死係指全力以赴咁解，所以即係話咧，我唔揸流灘嘅呢場，係咁解。 即係有必死嘅決心。 佢話我唔係，佢唔係必死嘅決心，而係話我唔揸流灘嘅，即係佢意思即係話，因為傳聞話佢想派，話日本想派後備啊嘛。 唔係你好容易解錯㗎，即係如果你就當中文字咁睇。 嗱，我要真係要係喺度有呢個機會俾我講一講啦。一個解錯咗好多年嘅，一個解錯咗非常多年嘅嘢咧， 係 就係好。煽動人嘅， 係 就係當年日本八十年代頭改教科書，其中咧佢係將呢、這個即係侵略中國嗰段咧叫做進出， 係 將個字叫做進出，咁啲人嘈嚟嘈去，哇咩進出啊？你擺明係侵略啦！你喺度出你喺度出出入入啊乜乜物，日文嘅進出兩個字咧係解進入，係冇離開嘅意思嘅， 係。 咁所以咧，好多好常用嘅，譬如話你生意要去推廣去海外，就叫做海外進出， 係 唔係話走嚟走去咁解？係打進軍海外嘅呢、這個意思係。 係 咁，但係咧講咗幾十年咧，就即係之前咧，就幾十年前咧，就不斷咁喺度講，但係冇人更正過嘅，唔知點解。係當年阿司徒華講好多㗎啦， 仲有好多㗎日文啲例子，佢兄弟係解 sibling 咁，即係包埋兄弟姊妹， 包曬 姊妹都包喎兄弟， 包曬。 即係攞人命啊！你當中文用 包曬，你仲有結束唔係真係完咗咁解嘅，係指合作嘅。 哦，咁啊結束一黨專政啫，變咗合作。係 啊，如果日文係㗎。 哦，咁呢個支聯會可以攞嚟用喎嚇， 寫日文咯， 即係日文用嚇。原來 係㗎， 結束即係合作咁解啊。 係啊，即係合力咁解㗎。 哦，咁樣因為日本我淨係知道一個字叫無料。即係唔使錢， 呢個係有料就要錢， 係 啊，係嘅，啱嘅呢個。因為 我哋去日本幫襯，最緊要見到無料，即係唔使磅水嚇。嗱咁啊，呢個日本文化我哋講完啦，我哋講下風水好唔好啊？嗱， 好。 本身風水咧，其實我都唔係好信嘅，不過有啲嘢咧，其實風水咧，嚴格嚟講，佢係一種環境學，因為咧，你譬如話咧，有啲環境係令到你自自然然咧，可能好舒服嘅。點解啲人話買樓要買背曬面海啊、坐北向南啊咁樣咧？因為係你個觀感，你嗰個環境，你覺得好舒服，係嘛？咁你坐北向南，你唔會俾嘢曬到啦，係嘛？你向西咁啊，會有西斜啦。下晝你可能會覺得熱啲咧，做起嘢上嚟覺得辛苦啲啦，係嘛？咁譬如你張床一對住嗰個叫做咧東面嘅，一朝頭早啊就俾陽光曬醒，咁有啲人又唔中意啦，係咪？咁所以咧係一種環境學嚟嘅，當然佢亦都有好長時間嘅統計，譬如咧長啲人類長期喺嗰個環境生活咧，可能啊有啲人會舒服啲，咁啊工作順利啲啊，咁啊覺得自己行運啦。有啲人長期嗰個環境唔係咁好嘅，或者個氣壓，譬如啲人講話橫梁壓頂，咁啊你嗰個氣壓可能低少少，令到你個人有壓迫感，有局促感，咁可能你自己覺得唔自在嚇，自己心理因素令到自己覺得哎呀行衰運啊呢排咁樣。咁呢個青瓦台呢個總統府咧，就啲人講咗好多年噶啦，就話咧喂風水好差喎，因為咧佢呢個叫做咧 格局名 格局咧係啦，就唔係咁好嘅，就係左青龍右白虎都有座山，但係白虎山咧就有係高過呢個青龍山。咁咧係形成一個格局咧，呢個風水學上面咧叫做白虎含獅，呢個含係包含個含，或者即係個 含啊，即係個口擔住咁解。係 啦，口含鐵個含啊，因為咧馬咧咬住個鐵噶嘛，嚇嗰個叫做口含鐵， 即係都係擔住嗰 啲。係啦，擔啊，係啦。咁如果白虎含獅咧，即係咧。等於嗰個你嗰座山咧高過嗰個地方，本身咧應該就佢其實應該起喺嗰座山上面，但係佢係喺嗰座山咧，即係嗰個叫青瓦台矮過嗰座山啊。咁當依個都係人哋講啦，我本身我都唔識啦，我就睇書咁講咧，就話咧佢嗰個格局就唔係咁好啊，即係啲風水佬咁講啊，就話咧應該係起喺嗰座白虎山上面咧，可能會仲好啲啊咁講。咁同埋咧，佢成個形狀咧，啲人就話似個馬桶。即係個草坪啊，出邊有個大嘅草坪就似馬桶，同埋咧佢嗰座青瓦台起得唔夠氣勢， 好似太矮，一座平房太矮。咁你正常一個總統官邸咧，你冇一個嗰啲壓住嗰啲，即係好似震唔到牆咁樣。 係，即係一塊。呢樣嘢好重要㗎，即係。因為你話事嗰個人咧，你唔係鎮住個牆咧，即係例如我哋平時去法庭咧，嗱你大家都睇到個官嗰個位係高啲 嘅，係啊最高嘅，係啊， 通常都係即係呢個係俾你一個 其實都係心理 威感， 其實都係心理 權威嚟嘅， 係冇錯， 權威嚟 嘅，係啊，嗰、那個都係一個心理學嚟嘅嘛，係嘛？嗱咁啊，跟住咧佢就話呢個佢青瓦台最大嘅敗筆咧，就係、是、咧有一條馬路咧直通去呢個青瓦台，咁咧係令人哋咧即係變咗一個叫做咧。即係一箭穿心，嚇、嗯、有一個咁嘅一個殺啦。咁呢樣嘢咧，反而我覺得香港有個 case 以前曾經係試過一個出嚟，就係、是、咧恒生銀行總行。嗱、嗯，因為咧恒生銀行總行咧曾經有條天橋咧，就係、是、由呢個叫做咧嗰、那個叫中環街市嘅，就扮過去恒生銀行總行嘛條天橋啊嘛。咁當時咧，李國偉咧就話咧，哇心臟唔好啊，有段時間咧就因為有支嘢咧插落去恒生銀行度，就 起咗未㗎？ 當時起咗㗎啦，就一箭穿心。後尾咧，佢咧就揾人睇完之後咧，就加多兩條天橋駁去後邊。後面而家變咗國金啦。當時好似另外一座大廈咧，啊唔係啊，當時係一座行人天橋啊，駁去海港政府大樓噶嘛。你哋即係嗰邊中環嘅天橋，當時係駁去郊野廣場同埋海港政府大樓咧，有一座行人天橋嘅。咁、佢恒生銀行咧就喺後面起咗兩條天橋，即係一左一右咧，就好似變咗一個嗰啲橋咁樣咧，就坐起咗架住呢個恒生銀行。咁佢話之後咧，恒生風水就暢順翻就冇事啦。咁講啊，依個係九十年代嗰段時間咁樣傳過嘅。咁樣依個我當時我睇過嗰個報導嘅。啊，咁呢個有啲相似咧。另外，如果你講風水，可能個台灣風水都麻麻地喎。呢個叫咩啊？台灣總統府係嘛？海達格蘭大道係嘛？出面就冇乜嘢，但係咧佢個風個總統府好似咧一座平房上面有一支嘢咧，佢都唔係咁夠力壓得住個牆咁樣。 嗯， 系嘛，所以咧，民进党可以冒起咧，可以取代国民党啦，系嘛？呢、个可能都系 民进党都有人入狱喎。 咁入狱还入狱啦，问题你就系镇唔住个墙啦，可能系觉得，即系呢个可能当年老蒋冇睇过风水啦，佢喺度嘅时候佢咪镇得住一个人，到后屘小蒋都可以镇得住，即系两蒋都可以镇得住，到再后期就镇唔住啦。 咁冇办法，佢有另外一样更加黑嘅嘢啊嘛，就系佢诅咒佢全。嗰、那個全家嘅詛咒啊嘛，你知幾大件事噶啦？ 邊個啊？ 唔係唔係邊個，而係話佢嗰家族好似受到詛咒咁啊！啲人講就係、是，尤其是阿蔣經國嗰啲仔咧。 哦，係喎，好似冇乜好下場。 冇啊，基本上個個都死曬嘅佢啲。 張好似仲有個叫張孝炎係嘛？ 張孝炎咯。 係嗰、那個係庶出嘅，嗰、那個係庶出就好似冇死到。 張孝慈就死咗。 係啦。 啊 係喎，你咁講係喎，嗰、那個咩蔣孝元、 蔣 孝 武、蔣孝勇 係喎，都死咗喎， 死曬啦！蔣孝武就係當年呢個江南案嘅啊 黑手之一啦。 即係我都唔知係咪，其實可能咧就係咁以飲醉酒噏兩句，但係有人心領神會、揣摩上意，搞成咁嘅啫。 咁呢個講翻兩岸都係啦，對岸嗰個姓毛嗰個都係幾乎冚家產啦， 基本上係㗎啦， 係咪？咁唯一冇死到嗰個仔就係弱智，即係癲咗嘅，其實係啊毛岸青，唔係岸青啊，係毛岸青係疏疏地㗎嘛，俾民國警察打到癲咗㗎嘛，咁啊生咗仔出嚟又係傻傻，又係弱智㗎嘛，係嘛？ 唔知咧。 咁、那個好似金正恩咁肥到， 肥過金正恩， 肥過金正恩嗰個好似弱智噶嘛，無身語嘛， 肥過金正恩嗰、那個， 嗰、那個好明顯弱智，跟住生咗個毛東東，唔知有冇弱智咧，要 check 下腦啊嗰啲，咁變咗咧，你話風水係咪真係影響到咧？可能都有啲嘅，都唔係完全冇嘅，啊，起碼中南海都有啲毛後啦，唔係個個有後啦，啊，咁啊，喂，我哋會唔會偷得太遠啊？淨係講呢個青瓦台都講咗一節啦喎，好啦，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再傾。